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刘金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保肝手术、微创的肝手术，以及有关啊，比如说这个胆部的哈、啊。胆囊结石，以及今天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微创的保胆手术。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交流。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控烟总队的总队长，请他介绍一下在无烟北京微信平台当中有哪些投诉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刘辉。您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咱们无烟北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哪些投诉的内容？ 那个我说一下，就是12月11号到12月17号这一周，无烟北京微信平台接到群众对违反北京控烟控制吸烟条例的投诉举报呢，一共有124件，被投诉最多的区县呢是朝阳区、海淀区和丰台区。按照北京市各区县人口投诉率计算呢，那被投诉排在前五位的是朝阳区、东城区、海淀区、西城区和丰台区。那被投诉场所排在前五位的是餐厅、写字楼、办公场所、大学和网吧。那么本周呢，和过去相比呢，有两个变化，一个是连续两周的写字楼排在前第一位的呢，而本周呢，餐厅排在了第一位，这可能与天气寒冷呢，就餐人员不愿意到室外吸烟，而场所管理者呢又疏于管理，造成了餐厅的吸烟现象呢有所增加。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本周对大专院校的投诉首次进入了前五位。 有 啊，您说。 没事儿，就是没想到大专院校的这个投诉这个上升了啊。 对对对， 嗯， 特别是对北京大学的投诉。让我记忆特别深刻，有一个投诉人呢，在投诉中这么写道，他说北京大学悬挂无烟校园的标志已经是多年，但校园内的吸烟问题呢屡见不鲜，说今年开始的控烟行动呢形同虚设，在他们学校无人管理。那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三层男卫生间的吸烟现象呢频出，无人管理。投诉人呢希望呢派人查处北京大学的吸烟问题。还有一个投诉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投诉人特别强调说，本人所说的为真实情况，他说希望北京相关部门的实地考察。投诉人反映了该学校的外国留学生在学院的教学楼有明显吸烟标志的位置吸烟。投诉人多次向学校呢各类公众账号进行反映，就没有人管理。而且呢，这个楼的一层呢是教务处所在地，经常有领导通过，留学生的吸烟行为呢并未减少，反而增多。投诉人还给出了具体的时间，他可能希望能在这个时间段去检查嘛。 嗯， 因为每周一周五的9点半到10点，11点到11点半，说这个时间段呢有大量的吸烟人员，说呢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考察。那除了上述两所学校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诉，包括北京科技大学等等哈。那么这么多的有针对高校的投诉，相关部门呢是否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应该对大专院校加强管理了。 嗯，这个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管理者切实履行好管理职责哈。那么也非常感谢刘总队长，我们也是希望这些院校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能够整改，反正大家一起来维护无烟北京这个美好环境。谢谢您，那隔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好的，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外科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哈刘金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开头说有口误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微创保胆手术啊，这个说实话哈，这个临近年底的时候，可能大家聚会特别多。今儿上节目之前还跟刘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就是当我们在年底聚会啊，包括聚餐的时候，吃的东西越好哈，油腻东西越多，其实对我们这个胆囊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负担，是这样吗？ 没错， 嗯。 人吃过多的油腻食物，尤其是高脂肪类的食物、高胆固醇的食物，会给胆囊带来两个问题。 嗯， 第一个呢，就长胆囊结石的风险要增加。 嗯， 因为胆囊结石呢，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胆固醇，都是我们吃进去的。 嗯， 第二个呢，如果过食油腻呢，它会使已经患有胆结石的病人增加急性发作的风险。我们在医院经常看到。到过年过节，大家聚餐完了，吃完好的了，吃完油腻的了，马上病人半夜就开始 看急诊去了， 看急诊去了，急性腹痛。 哎呦， 一看是胆结石看多了，就吃的东西太多、太油腻的东西了，所以到越是过年过节，越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 嗯，这看来胆结石里边的主要成分是胆固醇哈。 对。 啊，我还以为是一个比如说钙的什么元素更多一些，像石头似的。 它含有一些钙元素，所有的胆固醇呢，所有的胆囊结石里面主要成分都是胆固醇，从最低也有40%到90%， 嗯， 那么含有一些矿物质，含一些胆酸，含有一些其他的有机物， 嗯， 但是以胆固醇为主。 那胆结石的这个急性发作期哈，它的发作期好像很多病人特别痛苦，疼得特别厉害啊，就是这个，因为疼痛是一个个人主观感受了，到底有多疼，也许只有患者本人才知道，是吧？ 对， 啊，您这个亲身经历过，是不是很多的患者一旦发作的时候，他们这种迫切需要大夫来管理啊，来进行治愈的这种心情特别急迫啊？ 是， 嗯， 胆囊结石呢，我们在门诊呢，经常能看到两种情况， 嗯， 第一种情况，疼得非常严重来了，就病人感觉就是。要死要活的疼痛， 嗯， 甚至钻到床底，哎呀，大夫就求你赶紧让我不疼了， 嗯， 那个疼得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情况，病人不疼， 嗯， 对自己的病呢不重视， 嗯， 所以我在门诊呢经常跟病人说，我说你希望你呢抓紧治疗，我用一个俗语来提醒他，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 忘了疼啊， 对，很疼，病人，用大夫通过紧急处理， 嗯， 让病人疼痛缓解了， 嗯。 我说那你下一步就要彻底根治了，比如说要做手术或其他疗法，啊，大夫我不疼了，我等等再说吧。可是下次疼起来以后呢，他又是疼得不得了，恨不能马上治好。可是一好了以后呢，病人就又不着急了。 是， 所以我们劝病人呢，有了胆结石要及时治疗，彻底根除。 这个人有的时候都是趋利避害的，避害的哈，就是当你疼的时候呢，迫切需求大夫啊，等不疼了之后，哎呀，先缓缓再说吧，谁愿意没事老去医院呢啊？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于这种比如说胆的一些有结石的啊，这个治疗后续治疗，比如说这个疼痛过去之后，还是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听说过有说这个胆囊切除哈，然后呢，我们也听到过有这个微创保胆手术，那么可能现在来看，这个微创保胆手术是不是比我们原来这传统意义上听到的这种胆囊切除的手术更好、更高级、更细腻，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只能说是保胆手术比过去传统的胆囊切除手术呢，更新颖。 嗯， 是这几年呢新产生的一种新的疗法。 嗯， 对于人来讲更符合人的生理的本能。 嗯， 那么现在医学讲究人文医学， 嗯， 就是尽量的给病人以较小的创伤来治疗疾病， 嗯， 那么呢，保胆手术恰恰符合这种微创，对人的生理干扰小，同时又治疗疾病，符合这个理念。 原来我们很多人这个没学过医哈，就理念上理解，想象当中，比如说我们胆囊当中有一个小石子了， 嗯， 我们请大夫拿刀把这小石子取出来不就完了吗？后来发现得有人得把这个胆囊给切除了哈， 嗯， 那这种微创保胆，它这种能保胆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 保胆的手术呢，我们做这个手术主要是考虑到胆囊，人的胆囊有重要的功能， 嗯， 比如说它有重要的消化功能，它有维持胆道正常的压力的作用， 嗯。 因为人的胆汁从肝脏分泌出来以后，它要存在胆囊里面。如果你没有胆囊，这些胆汁没有地方去存，那么对胆道的生理功能会有影响。再有呢，就是 它对维持消化道的正常的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个，国外人做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发现没有胆囊的人，大肠癌的发生的风险 要高， 要高。 哦。 所以呢，胆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能， 嗯， 所以我们说呢，有功能的胆囊能保留还是不要 尽量保留， 不要轻易切除。 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微创保胆手术啊，那既然有这样的好手术，是不是很多的大夫，很多的患者都会求大夫，您给我留着用这个微创保胆吧？它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这个症状都适应？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臂部这个没办法，只能是切除胆囊的这种手术？ 没错， 嗯， 因为任何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它肯定不能适合于所有的疾病。那么呢，不同的胆囊疾病要选择不同的手术疗法。胆囊结石、胆囊疾病也是这样。那么保胆手术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发展前景的这么一个手术，从现在看，我们已经开展了，在国内做了20年的保胆手术。从这20年的保胆手术看呢，确实给病人带来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它也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胆囊结石病人。那么保胆手术适用于是哪些病人呢？第一个，你有胆囊结石，近期没有急性发作，胆囊功能基本正常，这个什么叫胆囊功能基本正常呢？是要到医院有各种仪器，去专门来测定胆囊的功能。那我们通过仪器来检测这个人的胆囊功能是正常的，又有结石，那么呢，这种情况适合于保。保胆手术还有一个适合一种疾病，是胆囊息肉。胆囊息肉只要不是胆囊癌，能够把这息肉彻底的切掉，这些胆囊息肉的患者都适合于做保胆手术。 就是除了有胆囊结石之外，我们比如说在体检当中，大夫跟你说你胆囊有息肉哈，这个其实也适合做这种保胆手术。 对， 那您刚才提到了说胆囊功能得请大夫做一个专业的判断，那会不会比如说哈，这个有些人有了胆结石之后就不去正规治疗哈，疼的时候求一些大夫的这个帮助，就像您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之后，他这个胆囊功能会随着这种胆囊结石啊或者一些其他原因真的有功能丧失的时候吗？ 有，那么呢，胆囊结石一旦发作以后，对胆囊呢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打击。它胆囊结石一旦发作，就会产生胆囊的炎症，胆囊的积脓，胆囊壁的一些水肿。这种水肿呢，在早期还有可能通过药物治疗来缓解。当你这个胆囊结石长时间的反复发作，可能这个胆囊功能就永久丧失了， 就是不可逆了、 就不可逆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胆囊就无法保留了，那大夫必须要切除胆囊了。所以呢，不要等到胆结石把你胆囊影响到很重的程度，已经胆囊没有功能了，已经无法保留了，再来治病，那大夫只有切除胆囊，这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劝广大患者，有了胆囊结石，在他没有发作的时候，胆囊情况很好的时候，来及时的治疗。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患者也想问问您啊，比如说我这个胆囊功能确实不好了，不行了，那大夫您给我留着吧，您这至少这个留着是不是还能好点，风险以后还好点，有人这么说吗？ 有，我们经常能碰见这种病人，就大夫啊，求您给我保胆，您要是打开一看这胆囊保不住啊，您给我缝上不做了，我还回来。医学是有医学的原则的，医生呢不能这么做手术啊，所以我们做手之前呢，都要给病人说你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要跟病人说到，包括能不能保住胆囊，有可能保不住，所以我们有各种预案，别人能保住了我们怎么做，别人胆囊保不住我们应该怎么办，手术前要跟病人说全部都要交代清楚，那么呢，病人只有同意了医生的这种治疗原则，我们才能给病人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原则呢，不是说某个医生自己制定的，也不是某家医院自己制定的，是医学界这个行业就定的这种医疗原则， 就是大家会商之后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对， 好像每年这个全世界的大夫好像都会做一些指南哈，这个 对 都会有一些不断的小小的改进，就是这些指南和不断的改进也是让我们的患者在面对疾病的时候走的是越来越正确的一条路，是吧？ 对，我们保胆手术也有指南， 也有指南 啊，因为我们保胆的全国呢有一个全国内镜微创保胆委员会，这是由全国各个医院的顶尖的专家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呢， 我们也制定了内镜微创保胆手术的指南。 嗯， 那么呢，这个指南是干什么的呢？就约束我们的医务人员去来完成这个手术。 嗯， 哪些病人适合做，哪些病人不适合做， 嗯， 应该怎么做，完成这个手术都是有规范的。 是。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呢，这个有机会再单说哈。对于我们的这个医生、医院，包括患者，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在国内能够推广的更好，因为各个学科可能都需要。 对。 那刚才提到了说，既然是微创啊，可能很多的患者会说，哎呦，那你看我还算挺幸运的，大夫跟我说了，我这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我这也是愿意配合大夫哈，赶紧把我这个胆结石啊取出来，然后我以后好过正常人的生活。以后等我取完手术，做完手术之后，等我正常了，我可能就真的是好了伤疤，这回永远忘了疼了。该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这个喝怎么喝。那既然是一个微创手术，手术之后是不是可以真的万事大吉了呢？ 不是。那么现在呢，胆囊结石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临床研究发现呢，它跟人的生活规律、生活方式有很重要的关系。 嗯、 那么呢，我们从全国乃至全球的这个发病情况看，胆囊结石在一个国家的发病率是跟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甚至和国民生产总值是有息息相关的。 嗯， 胆囊结石我们叫富贵病， 又是个富贵病。 富贵病。 嗯， 那么我们生活好了，吃的好了，营养多了，特别营养过剩了，就容易长胆结石。所以呢，不管是你有了胆结石治好了，还是说我们在正常人现在还没有胆结石， 嗯， 我们都要有良好的生活饮食方式。 嗯， 啊，那么这个方式呢，也有几个规律。 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嗯， 第一个呢，你起居要有规律。 嗯， 啊，我们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观念里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嗯， 这我觉得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 嗯。 那么白天呢，我们是要工作的时间，是要活动，晚上天黑了我们就要休息。 嗯， 那么现在呢，有些人呢就是生活没有规律， 夜里熬夜 啊熬夜，当然有一些是由于他职业习惯，但有些人呢不是职业习惯，就晚上去夜店呐、晚上很晚才睡觉啊，这样对身体的生理功能和他的生物钟节奏都是有很大的影响。 嗯，而且很多人现在流行吃夜宵，哎，刘大夫，现在这个您发现没有？晚上十点多钟了，本来这个十点钟该睡觉的时候，咱出去吃点，现在冬天火锅 对 特别多。 所以呢，夜宵呢，我觉着呢，不是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 嗯， 为什么？我们想想，我们吃进的食物是要供给我们身体能量去消化吸收去活动，但我们吃完夜宵就睡觉了。 嗯， 您吃些夜宵往往都是有比较大的油啊、肉啊、蛋啊、奶类的，那这些东西吃进去以后，你睡觉休息了，这些营养物质、这些脂类物质，它没地儿去消耗去， 嗯， 它就存在你的胆囊里头， 哦、 接着你的血液在你的肝脏变成胆固醇， 嗯， 就存在那儿了。这个胆固醇沉积越来越多，就容易变成结石、 嗯。 所以你吃完的东西，如果你不去消耗掉，就容易长成结石。 嗯， 吃夜宵就是这个问题。 嗯， 吃完了你不去消耗，那么睡觉休息了，就长结石的风险就会增加。 嗯， 所以呢，饮食要健康。饮食健康，一个是不要吃夜宵的，除非必要啊。 嗯， 不提倡大家吃夜宵。第二个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 嗯， 早餐、午餐、晚餐这三顿饭定时定量，不要吃过多的油腻的食物，尤其是动物内脏，这是高胆固醇食物、高脂肪的食物啊，油炸的食品。 嗯， 这些食物呢，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胆固醇含量比较高，你吃进去以后呢，会对胆囊功能有很大的影响，会引起胆结石发病率增加。除此之外，含对人的心血管也非常不好。 对， 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正常人的饮食结构呢，应该是一日三餐定时的两量，饮食清淡， 嗯， 营养丰富，容易消化， 嗯， 不要吃过多的油腻食物。 那我们的这个胆囊哈，就是人体这个胆囊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器官吧，就是当我们吃进食物的时候，按理说它都是忙着干活的时候了， 嗯 啊，就是来了这些就刚才您说的高油高脂肪的这些食物， 嗯， 它是不是得玩命干活才能够正常的来消化这些食物？ 对， 嗯， 那么呢，你吃了这些食物，尤其是高油高脂肪的食物，它胆囊就要赶紧去工作，把这个胆汁呢去排出， 嗯， 排到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 嗯， 油腻类食物， 嗯， 如果说我们天天是这种大鱼大肉的，顿顿都是大鱼大肉，就胆囊的负担就会很重。 嗯， 它就会时间长了以后引起的功能呢就会受影响。 嗯， 那么呢，长期的让胆囊劳累，胆囊就发生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那刘大夫，还有一种可能性，他会不会也有可能把胆囊憋着，他不干活？比如说很多人吃饭啊，现在年轻人不吃早点的。 嗯 啊，包括有的时候这一日三餐，您说定时定量，一忙起来工作上这顿饭就忘了。啊，这个，比如说多长时间这个胆囊它不工作的话，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很重要、 嗯， 就是不吃早点的问题。 嗯， 不吃早点问题，胆结石发病率增高，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啊。那么为什么呢？不吃早点就胆结石发病率增高呢？因为你想想，我们假如说头天前一天晚上、 嗯、 我们就说八点钟你吃完晚饭， 嗯， 到第二天早晨你八点钟， 嗯，十二个小时。 这十二个小时呢，你由于你没进食，不进食，胆囊就处在休息状态。 嗯。 可是呢，人的肝脏分泌胆汁是二十四小时不停断的。 嗯。 那么它这个胆汁分泌下就存在胆囊里头，这个胆囊里存了好多胆汁，它老不收缩。 嗯。 这个胆汁就有一些有形成分就容易沉淀。 哦。 比如一些胆固醇结晶就析出了。 嗯。 沉淀胆固醇，沉淀在胆囊里头。这个时候早上起来你吃一点食物。 嗯。 那么胆囊一收缩，就把这些有些絮状物啊、 嗯、 有些沉积物的胆汁就排出去了。 排出去了。 哎，这胆囊就清理干净了。 哦。 那么如果你要不吃饭，这胆囊就在这存着这个胆汁。 嗯、 你到了中午十二点再吃饭，那你比别人这个胆囊 存的时间长。 更长。 嗯。 胆囊里面的结晶呢，就容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嗯。 时间长了就容易变成结石。 嗯。 所以我提倡早餐。稍微丰盛一点，比如说煮鸡蛋， 嗯， 比如酸牛奶，甚至有一些酸性食物，比如果汁、水果， 嗯， 让胆囊的收缩的强烈一点， 嗯， 我叫胆囊体操， 胆囊体操挺好的一个说法， 哎，我提倡我这胆囊体操，让胆囊有规律的隔一段时间动一动， 嗯， 什么的，把这些排出去，最有利于胆囊健康和胆囊结石的发生，会减少它的发生的。比例， 所以您看，您这个胆囊体操这个提法非常的形象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应该坚持去做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不吃早点，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你不吃不得结石，我身边有很多人也会查出有息肉哈、啊 嗯， 多多少少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嗯，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刘大夫、啊，我真的起床比较早，这一起床就将近中午了，其实还是因为就是起床之后把这个上一顿这个。就是晚餐的这个时间尽量的控制的不要太长，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对， 嗯， 就是我提倡呢，就是早晨起床以后呢，尽快吃早餐。 嗯， 哎，有的人呢，由于工作的职业的原因，可能呢，起得比较晚。但你不管你多晚、 嗯， 你起来以后呢，马上进食。 嗯， 让胆囊去活动活动， 嗯、 把你这一宿的胆汁 嗯 排出去。 嗯， 那再消化食物，这样对你胆囊健康也有帮助。 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啊、 嗯， 我也没怎么想过，得请教一下刘大夫。手机尾号1341的听众朋友说、 嗯：“ 刘大夫，我们常说的胆固醇，真的是胆囊产生的吗？” 不是，人的胆固醇呢有两个来源、 嗯， 一个来源是吃进去的， 嗯， 比如说我们油炸的食品呢、啊，那个动物内脏啊、 嗯、 吃进去的，经过消化吸收入血， 嗯， 还有一种呢是由于我们身体的代谢。本身就要产生胆固醇， 嗯， 所以它是两种来源， 嗯， 我们人所能控制的，只能控制自己 吃的 啊，你身体的自然的这种代谢产生胆固醇， 嗯， 我们正常人是无法控制的。我说我让我身体产生胆固醇少一点 ， 谁也做不到， 谁做不到， 对、 嗯， 那么呢，我们能控制是自己吃，所以呢，我们通过控制好自己吃，让这个胆固醇少一些， 嗯。 嗯， 所以我觉得胆固醇少一些对于很多的这个疾病都是很好的一种办法，是吧？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生活方式。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您也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微创的保胆手术哈、 嗯嗯、 手术之后为了防止病情复发哈，比如在饮食上生活习惯上，那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第一个呢，做完保胆手术以后呢，我们的饮食就像我刚才说的，要起居有规律。 嗯。 第二个呢，饮食要有规律，就健康正常人的健康饮食。 嗯 啊，这个具体方法大家这些生活常识都有啊。再有一个呢，刚做完保胆手术的病人呢，我们要求病人在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吃一点预防复发的药物。 嗯， 那么呢，这个可能不同的医院呢会给你不同的药物，目的呢是通过药物来调节一下你的胆汁的成分， 嗯， 减少复发的可能。再有呢，就是刚做完手术呢，胆囊的功能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个时候呢发生长结石的可能性会多会大、 嗯、 这个时候呢用这药物来抑制一下、 嗯、 能够减少结石的复发。 嗯，这个听大夫的就可以了是吧？ 对对、 嗯、好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外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刘金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着重来谈了谈这个微创保胆手术哈，这个还有很多的知识想请教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好吗？ 好，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